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周五了，在这里呢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同时今天也是9月10号，也要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是，各位的老师朋友们，您是我最崇敬的人啊。 嗯，都说这个教师是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啊，他们在人类社会的基础上当中呢，起到了这个给我们打基础，给我们这个金字塔奠基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作用。 没错，同时也是灵魂的工程师，当然就是塑造我们的灵魂。而且呢作为孩子的时候，或者说当你遇到了一些很困难的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父母解决不了， 那就求助于老师， 太重要了。 是的，尤其是对这个可能处在启蒙教育阶段的，比如说幼儿园啊、小学啊，甚至中学期间，这个老师啊，我觉得真的在一个人的漫长的一生当中，这些老师，这些启蒙老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聊一聊吧，跟老师有关系，同时呢也带着点国足的事儿。国足咱别给他忘了， 对，我们还是要跟国足沾沾边儿啊，咱也给国足找个老师。 哎， 同时呢和我们生活有关的一件事情就是教师节到了嘛哈，如果让您给您的老师打个电话，您会说什么呢？ 哎，是的，没事了问候一下自己的老师。大家在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都有很深刻印象的老师。那今天我觉得大家回顾一下吧，小学什么的初中都有啊，真的有很多老师可以说他的某一些决断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啊。 没错没错，正好今天我们这个单位啊也是填一个表格，就是说 哎 你什么时候入团的，我一想，哎呦，我什么时候入团的，我好像是初中的时候吧，初三升高中的那一年。 哎， 挺久远的了。哎，一下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的老师。不知道康乐有没有印象，就咱们那个年代，咱们算是同龄人嘛， 是 咱们那个年代老师是要写黑板的。 哎， 那个黑板报得写得非常漂亮，你才能够吸引同学的这个吸引学生的关注啊。 是， 不像现在可能会借助很多这个新媒体的手段了啊，这个手机啊、电脑啊，高科技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老师是要写黑板的，而且会写那种小黑板，你还记得吗？ 没错，我记得，像 大黑板。 是， 但是你要是比如说，哎，我给你出题，就像现在有点像那种现在的 PPT 似的啊。 哎，是， 哎，小黑板一块一块往上挂，哎，这个我就 咔咔的写。 对，我就记得我们老师那个时候一天啊能写20块小黑板。 你看， 哎， 那个是我跟夏萌那个年代，因为我们就是80后的，必备的一个技能叫板书。 哎， 就是这个黑板啊，写这个字体什么的，有时候那老师太厉害了，龙飞凤舞一般啊。咔咔咔把学生都给镇住了， 时间久了居然也能看懂了。 是啊，所以我们聊一聊老师，大家都会回想起对自己影响比较深的老师。那今天呢我们这边有一个特别的设计， 康乐也是提前的联系了自己的老师，当然我的老师好几个阶段的，联系哪一个阶段的呢？就联系最近的一个阶段吧，那也是在十年之前的事儿了。你想，十年之前，当时我是去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去学习，好多老师对我的这个点播帮助都很重要，而其中有一位我印象最深的这位老师就是赵林老师，也是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副教授，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学的博士，赵老师，等一会儿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连线一下他呀。 能不能先给我们透露透露你最想跟他说什么呢？ 最想说，好想老师啊，也差不多能有十年没见了。这毕业之后真的是，学生各奔东西，老师呢，这个学生一茬接一茬的，流水的学生，铁打的学校，老师真的是，他不断的忙碌。确实没有时间平时去聚会呀。 对对对，我们前两天其实在说到这个也说到过老师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说老师其实也是在进行着这个送别啊，每隔一个时段他就得和一批他了解熟悉的学生说再见。 对呀， 就有的时候想想看的话，心里边还是觉得又温暖又心酸。 哎呀，这是论语当中有云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另外韩愈在诗说里也说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说的太重要了。就是老师这个角色，他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乃至对于一个社会的他的不断的完善，再乃至于对一个国家的进步，都是太重要了。 没错，而且每一个时代的人呢，他都身上都会有一个那个时代的标签儿啊。你就说老师这个话题，我想到了可能比我们再大一些的人，他们的师傅，那个时候有人进这个进厂，上班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师傅，这传帮带的那么一个角色哈。 对， 带着他教他怎么工作，这可能也算得上是老师吧。 没错， 对吧？ 虽然有一句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呢，这个老师的角色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老师如果说，就是水平不是很高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中国足球，我们经常说这个有一些教练什么的，如果水平就不高的话，那教出来中国足球这些学生啊，青年球员水平可能也高不到哪去，是吧？ 那你说李铁现在算是国足的老师吗？ 哎呀， 我觉得可以这样吧，就他就像是那个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这个年轻的教师。 哎，有道理。 他其实也在自我成长，自我学习。 是， 得给他一点时间。 对，李铁指导他在吹头发上绝对是教授级别的了，是吧？ 我们再给他点时间，慢慢等待吧。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如果今天让您给您的老师打个电话，您会说点什么呢？ 是。 另外呢，这个国足的老师怎么样啊？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分析、点评、交流。 对，这边看到了有朋友说给国足找老师的事儿啊，是哥大爷吧？看到了， 哎，看到了，看到。他说国足的老师再好，这旁边呢也会有人指挥的 啊 啊， 就是总有婆婆是吧？ 哎，老师上面这还有老师呢。 是，这个呢没办法，到底听谁的？所以老师太多也不行。 还有我是曼联，马路口宝姐姐啊，都看见了。大家今天来都挺早的啊。宝姐姐还说，老师也叫园丁啊，在这里也祝愿园丁节日快乐。 是啊，这边我还看到了有一位朋友特别的有才，叫郑小七七七，他说了，86版《西游记》的第一集当中，孙悟空学会了72般变化，还有腾云驾雾之术等等。那孙悟空的老师就是菩提老祖，当时就要赶孙悟空走，说从哪来的回哪去。然后孙悟空说了，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呀？菩提老祖就说了，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的名字说出来，就是报恩了。他要孙悟空牢牢记住，此后需要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可饶不了你呢。 这是老师给孙悟空上的最后一节课。 哎，是，所以说我现在在上节目的时候，也是经常能够想起我的这些在传媒大学的老师的各种各样的教导啊，比如说你这个吐字怎么吐清楚，然后这个表达啊怎么能表达得非常的好。 没错， 那接下来这边导播已经示意我了，现在马上将会连线康乐的老师，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教授，广播电视语言传播学的博士赵林老师。赵老师您好。 哎， 你好， 老师您 好 啊，赵老师，我们这好久没有通话了。赵老师，您还能听出我的声音吗？ 当然 啊， 那个时候叫康乐嘛，是吧？ 对对对，啊，外号，我外号叫什么来着？赵老师，您还记得吗？ 我记得你喜欢这个 Kimi 啊 ，Kimi 是，还有海绵宝宝，我还喜欢海绵宝宝。当时，是赵老师在这样的一个教师节的特殊的时刻，当然我的这个搭档女主播夏萌，她是波本的学生，据说你也教过她。 嗯，赵老师好，我是05波本的。 是，对， 太好了，太好了。 赵老师在这个教师节今天特殊的日子跟您连线啊，首先我们要是作为学生，工作了10年，像我这个，然后突然想起了当年在求学的道路当中能碰到好的老师是非常的重要的。赵老师，我记得您当时教我的是，这个语言的表达方面。 嗯，是的， 对， 言为心声啊。 是的，赵老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您作为老师，肯定是一届一届的学生带过很多很多的学生。那在教师节的时候，您肯定也收到各种各样的祝福。收到祝福的时刻，您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呢？ 嗯，我是觉得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意义啊，因为你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而且是在这个媒介的传播的这个终端啊，影响到那么多人，我能够成为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其实作为老师来说，真的是很觉得很幸福，很有成就感，一种被需要的成就感。所以大家，包括你啊，还有咱们小课组的同学，会给我发，每年都会发祝福过来啊。 是， 我是觉得，教师是阳光底下最神圣的职业。我也感受到咱们这个专业里面，我们的这个有特色的这个专业体系和教育格局，其实是把传媒业这个最发达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历史上都不曾有的这样一个学科的成建制的培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我们引领，在全球是引领的。其实你们是代表着这个引领的星星之火、燎原之火，所以每次我会觉得，这个自己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就我的工作。还有一个就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现在人人都有手机啊，都有这个 APP 的时代，大家都愿意去听一些作品、听一些节目，甚至是我们的读一些这个有声书啊，是吧？那很多人会发现，同一个作品为什么我愿意听这个人读，不愿意听那个人读。所以现在，整个声音市场其实也是有一些鱼龙混杂，它是需要有一个清浊之辨的。我们这个专业其实是因为你们，我们感受到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老师呢，就是好好的把书教好，不随波逐流，不要因为这些短视频的，或者说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这种博弈导致对立，我觉得是要引导，甚至要去，去引领他们。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网红的培训。所以，你想康乐，你们俩啊，现在是在一个传统媒体的这个大的国家平台上，其实还有很多的自媒体，他们依然是代表中国人汉语的美，需要去传递出来，代表汉语的形象，也代表中国的形象。所以发抖音的这些朋友们，慢慢的他们也会慢慢的觉醒的。所以张颂老师，其实今天你要知道，今天是张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创始人， 哎，是 张颂，对，张颂老师，中国播音学，它是一个大的播音概念，只要在话筒前说话的所有的，他就无论是播音员、主持人、记者，还是网红，还是你们家的某某邻居啊，他都进入了大的播音的概念。所以说这个专业它将无往而不是，而且领先于西方。我今天其实很有感触，我自己有一个公众号，我是想发一篇文章的，就是怀念我的老师，也是你的师爷了， 是 张颂先生， 是 吧？ 是的， 十年了，离开我们10年，九年了。那么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去看他的这个教师节的，已经有10年没有老师在作为旗手哈，在帮我们拿着这杆大旗。我是感觉到，有你们的存在， 有你们的发声和力量，这个专业啊，包括我们这个行业，就会走上一个健康的这个循环。嗯，教师节不光是老师的节日，也是师生共同去联系感情，共同交流。所以今天特别高兴啊，能够借助你这个平台，通过你也跟很多收音机前的我们的这些喜欢播音的、喜欢这个专业的孩子们，告诉他们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好的。 嗯， 我想 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吧。所以每一年的每一次的这个教师节，都会让我比过去更加的精神百倍。 哎呀，是好幸福啊！说的，哎，这边英克他说了，这个主持人能跟赵老师通话，感觉太幸福了。说北京台太温暖了啊！他说如果哪一天没有教师节，那教师们就真的天天过节了。哎呦，您想的挺有意思的，确实，我在这儿想说一句啊，就是用心吐字，用爱归音。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艺术学院。YYDS， 我们非常感谢赵林老师今天带来的连线。赵老师，节日快乐。 好的，谢谢。 哎呀，在这说的真的是， 刚刚赵林老师说康乐的声音没有变，我在旁边听着呢，我觉得赵老师声音也没有变，这么多年了啊，我从2005年的时候认识他，现在已经2021年了，他的声音形象还没有变。 对呀、啊，就是这么的温文尔雅，这种表达啊，大家在这个跟自己老师在沟通的时候，难免有点小小的紧张。 是的， 啊，因为好像就是这个跟菩提老祖和孙悟空之间的关系似的，就是你的本事都是我教的，啊，是吧？ 我能够特别理解，就是尤其是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老师了，这个状态下啊，突然一下跟老师通上电话或者见上面了， 哎， 就我又想表现的我特别从容，但是我又关不住我内心的那种紧张。 对呀，这边看到1908也说了，他在这里向所有老师说一声。老师们辛苦了。是的， 是的。当然，大家呢跟各自老师之间肯定也会有一些感人的故事，如果现在想起来了，打一个电话给老师，跟他问一声问候，另外呢也可以把您和老师之间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嘛。 是，在这里将送给各位老师一首歌，这首歌就是爱就一个字。这首歌它不是这个狭隘的爱情的歌曲，它讲究 人间大爱，对吧？ 没错。 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鼓足勇气，凭爱的地图传播讯息，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找寻。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野花太放肆，守住了坚持，看我为你孤注一掷。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搜索你的影子，让你幸福我愿意试。 一首温情的歌来衬托今天我们的话题，给国足找个好老师吧。另外教师节，您能不能给老师打个电话？给老师打电话您会说什么呢？ 肯定大多数人都会说，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 是的， 对吧？ 首先可能好久没见的，就像康乐刚才打电话似的，说老师您还能听出我的声音吗？ 是，赵军也说我爸就是老师，以前是教高中语文的啊，一般是从高一带到高三毕业班，现在已经退休了。是的，这个老师的周期就是每三年一届啊，从最初的挨个认识班上这么多的学生，到最后呢挥泪含泪和他们说再见，把他们送上人生的另外一条大路上。 是相当于身旁意味着自己的很多的小鸟，教会他们飞翔了，小鸟就飞向了世界各地四面八方，有可能不会再回来看这位老师了。老师一年一年的在教着不同的小鸟如何去飞翔，但有一天老师也会发现自己又可能会有老的一天。但这个就是教师的意义。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小学的语文老师了，他姓马，叫马月秋，马老师 啊。 特别特别感人，在他身上发生了很多很多和我们每一位学生之间的故事。我就记得那会儿小升初考试嘛，你知道这江苏的学生压力非常之大的。 是 那年小升初我们班上有一男孩属于平时调皮捣蛋型的，然后有一次呢老师就无意中在他的铅笔盒里边发现了一盒火柴 啊， 就一度怀疑他是不是学坏了。 是 这老师马老师放学的时候就悄没声的跟在他后边，看看他要干嘛去。结果这孩子呢骑着自行车蹬啊蹬蹬啊蹬，蹬到那个巷子口，然后呢就从这个书包里边，估计啊老师就估计是掏这个火柴盒出来呢。然后老师想完了，他肯定是学坏了，社会青年干嘛了，是不是接下来要抽烟还是要干嘛，就想说等他要是拿出来的话我肯定得教育教育他。没想到的是这孩子呢就真的就是一根火柴一根火柴在那儿划，像卖火柴小女孩似的一根一根在那儿划，就像流星一样，你就能看见黑黑的夜晚啊，就像前面就是一个流星这么划过了似的。当时老师在想完了，这孩子没学坏，他一定是心里憋得慌 啊。 然后呢每天马老师都送他放学，把他送到家，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辅导他作业。后来才知道因为父母离婚嘛，这孩子心里边有点憋屈。这就是我的小学班主任和我们班同学之间发生的故事。 好温暖啊，夏萌，你这样的一个形容，就这个老师他得有多么的善良和负责任，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什么班上老师就每挨个盯着学生啊，恨不得哪个小孩想要去个网吧还是干嘛的，总能被他在第一时间察觉到。 是 啊，时间过去了那么长时间，我到现在还能想起来他的那个模样。马老师现在算来的话，应该将近80岁了。 哎呦、 啊 确实老师这个职业就是点亮自己照亮别人。我也突然想起我的高中的初中的老师，当时我报考考高中，重点高中，当然我们辽宁沈阳的这个最有名的一个高中啊，省实验啊，这个报这个当时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公费啊自费，还有一个合作办校啊，当然公费的分是最高的了。然后我的初中老师就在报考之前就提醒我说，你要不要来个兜底，让家里边，因为这个合作办校可能这个学费稍微贵一点，但是是不是你这个就比较的保险。当时就是听了这个老师的这个建议啊，结果当时我这个公费也没考上，自费没考上，考上合作办校了。当时我就心想特别感谢这位老师，否则的话如果没报的话，那有可能这一步差步步差，那可能会改变整个的人生了。 他给你的人生增加了一个选项， 没错， 让你没有被落下。 是轻轻这样的一推，可能让你的人生的走向发生了变化。这个真的就是老师的一个巨大的作用。 对，赵军还说呢，说以前最惊悚的事情就是班主任在后门窗口看着我们，而我们毫无察觉。 更惊悚的是，您正在玩手机。 老师就在你后边看着呢。 但那会儿好像没学生没手机呢，还 那会儿就是抄作业 啊，抄作业啥的。 我记得那会儿我们班男生抄作业，然后这抄着美着呢，一边抄一边这抖着腿，老师其实就在后边看着呢。 是，老师是，尽收眼底啊。这边还有晨晨发了很多他的这个老师，包括他之前在湖南广播电台，他说啊，这个经济频道实习2年，带他的这个陈老师。等等的老师都祝他们桃李满天下。另外我们今天也提到了说给国足也找找老师吧，这边马到成功说了，国足最好的老师就是球迷朋友们。这个国足 将士们多听听我们的节目是吧，球迷的心声。他说给我们打电话吧，给球迷打电话。 哎，是的，那我们顶多算是一个这个代课老师。 哎 啊， 是， 还是有班主任的。 是的， 嗯， 这边还有好多人，我看到了快乐的小馒头，他说了这边引用了杜甫的一句名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啊。 嗯，是的，我这边也看见了，有位网友叫做浅下有泥，他说三尺讲台染苍苍白发，桃李满园露美美笑靥，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呀。 让你幸福我愿意是。 好的，我们今天金戈铁马的话题是给国足找一个老师，另外教师节给您的老师打个电话，您会怎么说呢？ 嗯， 今天晚高峰的五点到七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稍微进入这时段的资讯部分，一会儿再聊回今天的话题呀。 我只说一次，恐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热闹的城市。 欢迎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资讯。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发掘宣传基层优秀教师典型，展示广大教师时代风采，大力弘扬尊师重教良好风尚，在第37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2021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肖向荣、万步言、林占喜、万荣春、赖勋忠、陈明清、张莎莎、马建国、次仁拉姆、王秀凤等个人和滇西支教团队，都是来自教育一线的教师和群体。他们既有用文艺讲好中国故事的艺术领域的教师，也有培养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职教教师，既有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的乡村教师和支教教师代表，也有致力于攻克卡脖子难题的领军人才教师典型。他们涵盖了高教、职教、中小学、幼教、特教等等各级各类教育，师德表现和教书育人实际突出，事迹感人，具有广泛的时代性和示范性，充分展示了教师队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良好精神风貌。 在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公布第六届北京市人民教师奖评选表彰的决定，十名教师荣获北京市人民教师的称号，他们分别是中国矿业大学的武强老师、北京大学的倪进仁老师、首都医科大学的赵明老师、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的杨春鹏老师、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的张雪燕老师、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杨芬林老师、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的梁博老师、北京市平谷区第一小学的刘春清老师、北京小学大兴分校的贾小村老师、北京市延庆区第一幼儿园的谢春荣老师。北京市人民教师奖设立在1993年，是以市政府名义表彰的北京地区行业最高级别的表彰项目，意在通过展示人民教师的风采，宣传人民教师的师德风范，形成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舆论氛围，进一步调动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这个积极性和创造热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奖项历经1993年、1999年、2008年、2012年、2017年的评选，今年进行的是第六届评选。 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江苏淮阴工学院外国语学院的老师马兴宇，每天都会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给学生上网课。原来学校因为疫情延迟开学，学生们从9月1号开始呢上网课。那为了给学生们更好的课堂体验，马兴宇没有选择在家里给学生们上网课，而是早早来到空的教室里和学生进行云端上课。马兴宇说呢，虽然面对的是空教室，但是在教室里上课呢，会有一种仪式感，也拉近了师生的距离。 而昨天晚上，北京市文旅局给各旅行社下发了关于严格旅行社疫情防控措施、恢复跨省旅游相关工作的通知。通知显示，北京市自2021年9月10号起，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本市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的相关业务。 团队行程期间，导游应在每天团队出发之前组织全体人员，包括导游本人和司机，无一例外查验北京健康宝是否为绿码，测温是否正常，并及时提醒敦促游客们正确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文明旅游，避免人员聚集。 嗯，那刚买了电动车的朋友要注意了哈，从明天开始呢，北京将会启动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预约业务，凡是要前往各交通支队去办理非机动车登记上牌的市民都需要提前进行预约。那交管部门也强调说呢，目前全市还有178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也可以登记上牌，到这些门店呢是不用预约的。警方表示，市民要下载北京交警 APP， 完成实名制注册，并且在线进行预约之后，就可以办理电动车这个注册登记业务了。 而在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风险提示，2021年6月，我行公告2021年8月31号到9月4号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双色铜合金纪念币的预约期，9月15号到21号和11月1号到7号为兑换期。近日有商户在市场尚没有纪念币实物的情况下，采取预售等形式进行买卖。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钱币市场秩序，我行将对该类行为严密监测，及时处置。同时提醒消费者谨慎选择纪念币的购买渠道，不要误信虚假宣传，以免造成经济损失。 嗯，再带大家了解一些好玩的好看的。那记者呢今天登录了北京环球度假区 APP， 发现9月20号盛大开园日的开闭园时间都已经安排确定了。开园时间是中午的12点，闭园时间呢将延长到晚上的10点。游客朋友需要提前通过北京环球度假区官方 APP 预约入园时间，并且根据预约的时间入园。还有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定于2021年9月21号到9月29号期间举办，备受关注的电影节开闭幕影片终于揭晓了，长津湖和兰心大剧院将分别亮相开幕式、闭幕式的，也就是颁奖典礼。那长津湖呢，是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位导演联合执导的，吴京、易烊千玺主演，它有壮烈的战争背景做依托，也有积极的纪念意义为根基，有这个大场名导明星的大成本投入做保障。影片呢，无论是工业实力还是主创的选择，都能够代表最近几年华语战争片的高水平。如果长津湖代表的是一种工业实力，那么接下来兰心大剧院呢，则是展现了一种个性和作者风范。这部影片呢，由娄烨执导，巩俐主演。那巩俐也是今年北影节天坛评委的主席。 今天的一点，这是凌晨一点，应该是啊，北移亚洲象安全渡过湍急的把边疆，从普洱市的墨江县进入普洱市的宁洱县境内。省级指挥部认为，象群自8月8号渡过沅江之后，在省级指挥部的驻迁指挥之下，又是渡过了阿墨江和把边江这两条湍急的江水，完全进入了传统的栖息地宁洱境内。整个北移和驻迁南归象的安全，这既是一次长途旅行，又给大家提供一次高品质的科学宣传和探索之旅，更是一次展示我国生态文明成效的见证，具有标志性意义。至此，省级监测驻迁行动基本结束，驻迁人员全部撤回，象群日常的监测则会交由市县级的林草部门来进行负责呀。 嗯，我们最后来关注冬奥会当中的高科技，由一汽集团航天科技联手研发的国产雪车正式向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交付。本次交付的国产雪车有两人雪车、四人雪车两种制式，届时都会出现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那一汽集团方面也说呢，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攻克了碳纤维、壳体、底盘、制动转向等系统和整车设计与制造关键技术，突破了焊接耐久性分析、紧固件选型，还有结构强度优化、碳纤维优化，包括一些其他的分析工况等等，这些难题都被一一克服了。 好的，以上就是第一时段我们的资讯部分。继续回到今天话题的讨论，给国足找个老师的话，会找什么样的老师呢？嗯、另外，这个 李铁应该就算是老师了吧？ 是，但这个确实挺难的。 年轻的班主任， 我看到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回复、 嗯。 另外，今天是教师节，也给您的老师打个电话，您会怎么说呢？哎呀，这边 志宏春秋在微博上说，老师是人类文明的工程师，我们的成长都与老师的辛勤耕耘是密切相连，老师永远是我们的楷模，借此教师节之际，衷心祝愿所有的老师安康幸福啊。 荣成斋也说了，今天是教师节，所有的教师节日快乐，但是中国足球的老师还真挺不好找的。 哎呀，之前是找了皮老师，李皮老师， 对，在之前还找过卡老师 啊，是啊，最早那个外籍的老师是叫施老师 啊，施老师，施大爷， 是施拉普纳老师。 现在呢，这个找到了这个国产的老师了啊，虽然年轻，刚刚毕业，但是大家呢，给他点时间吧。 是，这边还有，荣成斋啊，又说了。给国足找老师，他说这提了李皮，那不算老师吗？李皮应该是教师爷级别的了， 祖师爷级别的 啊，但是不好使啊。来了之后就是没把中国足球这孩子给教明白，是吧？ 是，不光没教明白，可能教的还霍霍的有点散了啊。 是， 现在就要靠这位年轻的这个刚毕业的老师呢，一点点再给攒起来。 你看。以至于有的球迷说，里皮指导这一辈子多么伟大的教练啊，后来执教中国足球稍微有那么点儿叫什么晚节不保，是吧？ 就像是这个特级教师最后不知道被哪个这个民办的什么学校给聘去了，就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呢，哎呀，也没教好。 是啊，但是呢，我相信作为老师希望学生好的这颗心我是能够感受到的。你像当时里皮指导来了，虽然有很高的年薪，就大家在钱上面就总聊这个事儿。我们不谈钱的话题，人家对中国足球也是尽心尽力的。你看老头花白头发，当然的外号叫银狐，年纪也很大了，是吧？70多岁的这个老同志啊，不远万里来到我们中国，为中国足球事业是献上自己的很多的这个助力啊。所以从这一点上，里皮绝对是中国足球的老师啊。 还有赵军也说，这个我要看到瓜老师出现在中国男足教练席上 啊。 瓜老师估计来不了。 是瓜迪奥拉老师吗？ 我们请不来。 是人家那个老这个老师在其他的队啊，那这就是都是争抢当中，都是、对吧？ 这个特级教师 不可能 炙手可热，咱们一时半会儿还争抢不到。 对，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老师这个话题。在教师节给您的老师打个电话，您会怎么说呢？夏萌康乐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两个小时陪伴着各位，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来聊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点39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周末愉快，我是夏萌。今天9月10号也是教师节，祝愿全天下的老师节日快乐。 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老师都有关系啊，首先咱们给国足找个好老师，大家能不能也推荐推荐啊？ 有点难。 世界各地的 啊，好像这个能想到的都想到了，这个来不了的肯定来不了 啊， 但凡能来的好像也都来过了。 另外大家也可以脑洞大开一下，不一定非得是足球圈的 啊， 比如说您觉得在其他行业当中某些领域当中的杰出人士身上的那股精神那股劲儿啊，也可以成为国足老师的，也可以，这个我认为都是符合我们话题的答案的啊。 你记不记得今年这个奥运会期间谁最火？不是说这个吴京最火吗？ 啊， 就穿那个绿色这个梅花牌的运动服啊，胸口中国俩字儿。 是他不一直挺火的吗？ 对对对，不行，让吴京来教一教国足呢。 啊，是最近好像也挺火的。是。啊，当然我们也聊一聊在教师节给您的老师打个电话的话您会怎么说呢？在第一时段，刚才康乐是连线了我在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赵林老师啊，确实跟老自己的老师沟通沟通挺好的， 嗯 啊，尤其是很长时间不见自己的老师，你沟通沟通，老师可能他对你有很多的这个肺腑之言， 嗯， 包括啊你这么多年在社会上打磨之后了，肯定会有一些进步，没准也会有一些毛病啊，一般人可能人家这个都不好意思给你点出来，但是你的老师我觉得是绝对给你点出来的。 嗯，是的。哎，看一看微博和微信啊，还包括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大家对于今天这个话题有什么想说的啊。荣成斋哈哈说中国足球的老师看来这个杨教练是不行了啊，还得让咱们本土的解决最后的问题，不如让李铁多干几年吧，或许会有一个惊喜哦。 是， 嗯， 这惊喜中国足球关键是现在有点儿这个急功近利，你说，或者说是比较注重眼前的这个，要不然为什么规划呀？ 我觉得啊， 对不对， 你想要惊悚呢，这肯定也会有，但咱们已经惊悚了好多年了啊，也就可以期待一个惊喜了。 哎呀，这边 哎还 哎， 你 看到了吧？ 你说， 你说，你说 啊，咱俩说的是一条吗？ 刘国梁 啊， 是吧？哎，这是6816他说的。 对， 你看， 可以让刘国梁上。哎，不懂球的胖子嘛。 对，不懂球，这是开个玩笑。这是某媒体说，这是谁不懂球胖子？其实他是那个记者，他自己不懂，他不知道刘国梁。 还有说帕切科、李章洙，哎，这都是在咱国安取得过优秀成绩的。教一下国足怎么样？ 给国足当老师，我觉得这个说刘国梁这朋友，我认为这个思路可能是也是对的啊。 嗯， 因为抓足球。他不一定就是之前从事足球的人他能把这抓明白，有时候这个东西还是挺奇怪的，就是好像你要说从中国足球这个出来的吧，你再说中国足球，哎，他是会不会有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固执己见啊， 有可能 打不破的一些圈子啊，哎，但是你说在比如从事其他行业的这些优秀的人物啊，没准来了之后他就是能直接点出一些问题来， 可是刘月半老师吧，他毕竟这个乒乓球是个人项目，你说他要对一个球员呐喊，他就是说你快醒醒吧，这是奥运会， 哎， 他只要对一个人喊就够了。 是， 可是你要是他在 那么豁老大一场子里边对那么多人，场上12个人去喊， 哎， 可能就有点费嗓子。 是， 嗯， 我这边突然想到一个这个老师很厉害的老师，郎平指导。 哎， 前一段时间也是宣布不再执教中国女排了， 嗯嗯， 啊，虽然说东京奥运会是遭遇了一定的中国女排的这个低谷啊，但是郎指导绝对你说在这个老师界啊那是相当厉害的了。 哎，你还别说，如果让郎指导去执教中国男足，你觉得会不会产生一些这个化学反应呢？ 郎指导人家退休，专注于家庭生活了，咱就别累人郎指导了。 畅想一下， 畅想一下， 毕竟这也都是集体项目。 我觉得肯定能练出来几个这个进攻端的，是吧？终结者， 对， 这郎指导打球那会儿就外号铁榔头， 嗯， 是吧？一击致命，啊，这就是对手最怕的。 而且郎平郎指导还有一双慧眼， 哎，是，这边我看到了夏萌你发的这个在微博上边的视频，你用的图片是 李可，他今天不是也说了吗？他要感谢自己的老师温格嘛，所以我就找了一张这样的图片。 是， 嗯， 这是中国男足的规划球员李可，也是国安队的球员。 嗯， 他之前是在青年队，应该是阿森纳培养出来的。 对， 那会儿还是温指导，教授，还在这个阿森纳的时候。 哎，所以李可今天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老师啊，他就说这个感谢自己的恩师，他是我足球生命的领路人，给了我在阿森纳的第一次机会，我对此永远感恩。 是啊， 哎， 我觉得温格他绝对很适合，真的很适合中国足球。 嗯， 他不只是一个教练，他是一个所谓的足球经理，英文叫 manager。这个足球经理他就是不只是说场上这些事儿，什么调兵遣将、换人、这个那的， 经营好这支队伍。 没错，你包括这个队员的选拔啊、如何培养年轻队员，怎么给俱乐部挣更多的钱。 嗯， 那比如他说他把他聘到我们中国的这个足协当一个高参，有何不可呀？ 啊，对，不光是在这个主教练层面上了啊，甚至他的角色呢可以更高一些。 青训啊，比如说他都是高参。 给我们设计一套体系， 是 对吧？ 真的，咱们中国足球可以，我觉得可以这样的，因为这个足球，我们首先是在钱方面应该是不缺的，就是说请这些高参，其实也用不了多少钱。然后他们呢有一些真知灼见，你比如说温格指导啊，还有之前特鲁西埃，我挺喜欢的，其实、之前执教过日本队，据说特鲁西埃曾经一度非常想就是说帮助中国足球执教中国男足，但一直就是没用他。后来他是来中超执教了俱乐部。像这种人很有能力啊、这个培养年轻人的啊、包括这个有很好的这国际级的这个视野的，真的可以弄一个这个教师团。 嗯， 你说呢？ 顾问团 啊，对，顾问团， 顾问团、 啊，其实就都是可以当中国足球的老师的呀。 是的，是的。詹士这位朋友也说，魔力鸟也适合国足呀。 魔力鸟啊、 也把它纳入到我们的这个顾问团里边来，怎么样？ 穆里尼奥是，那这我估计这顾问团里得掐起来 啊，他们就开始有点这个真知灼见，开始针锋相对了啊。 对他们这个不同的派呀、这个足球的派不一样，比如穆里尼奥是防守反击派的， 嗯， 而这个温格老师教授属于是华丽派的， 嗯， 啊，估计他俩得掐起来，曾经在英超当中就互相看不上。 哎，有些人重视章法，有些人不重视章法啊，这个唯结果论。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荣成斋也说这两天怎么这温格消息这么多呀？真的假的呀？给说说。 哎， 我跟您讲，空穴来风的事儿有吗？有啊，但是呢，一般都会有点这个迹象的。这怎么温格总出来呢？是吧？哎，没准儿过几天您看一看，就把他给聘请成为高参了。 哦，那我们等着哟。 是啊，因为中国队男足咱们输了前两场了，是吧？肯定各方面啊都会想，哎，怎么改变呀？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好主意，请点高参呗，是吧？这个帮助帮助我们主教李铁指导。 嗯， 啊，这米卢这是属于自动的，人家给都不要钱，免费给我们提供的。 人一直都在关注哈。 对， 嗯， 所以多找点这些人挺好的。 嗯。还有赵军说，想起《论语》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我们现在呢，就该有这种精神，别再觉得放不下自己面子了。咱也可以学一学越南队为什么越来越好，有什么好的地方？ 哎，是所谓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就是说，老师是一个职业，但是师，就是老师的这个师，它可以有跳出职业之外更宽泛的一个含义。 嗯。 比如谁比你强，你就可以让他成为你的老师，或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对吧？ 对，有一句话叫做好为人师，你只要多问问别人，人就绝大多数人都是乐于传授你一些小经验的。 没错。这边也是看到了快乐小男孩，他说了这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嗯， 这可以也是说的是老师啊，多护着自己的学生啊。 是。欧米也说谢谢你们了啊，在咱们这儿呢，这个足球有点像贵族运动了啊，不是说你想玩就能玩得起来的。 哎，是，欧米也提到了说，说这个在房地产说开发的这个说一个标准足球场是多少多少钱啊？啊，这个房地产那肯定是有可能给炒起来，比如说那就挺贵了，是吧？ 嗯嗯。 这又涉及到了说这个孩子踢球怎么办啊？那必须得有球场才行。 嗯，没错。还有1908也在担心着呢，说足协啊，咱看着现在国足这些成绩之后呢，肯定得有后手的，就咱就等着吧。 是，等着看看足协能不能给中国男足找到更多靠谱的老师呢？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上边跟夏蒙、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今天话题是给国足找个好老师。另外，教师节您能不能给自己的老师打个电话？打电话的话，您会说什么呢？大家继续聊着，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要求从严从实，加大文娱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力度，坚决遏制歪风邪气，铲除其滋生土壤，推出更加丰富更有营养的文艺作品，培育坚守初心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营造积极向上充满正气的文艺生态。 而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关于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加快推进网约车合规化的通知，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规范定价行为，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加快推进网约车合规化的相关进程。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昨天表示，岛内一些政治势力和不良媒体别有用心，蓄意制造事端，企图通过干扰组织阻止台湾艺人在大陆发展，破坏两岸人文交流氛围，挑拨两岸同胞对立，恶化两岸关系，希望两岸同胞擦亮眼睛，更精准地辨识和反对离间两岸同胞感情的恶劣行为。 9号晚间，中星 9B 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据悉，中星 9B 卫星特别是设计了专门的转发器，可以开展直播业务，支持 4K、8K 的高清视频的节目传输，具备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等大型活动或体育赛事提供高质量直播传输服务的相关能力。 昨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官方发布神舟12号航天员第二批在轨拍摄的高清图片《壮美地球》专辑，航天员刘伯明和杨洪波带来了新一轮的太空大片。那如果想看的话啊，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一搜，真清晰度非常的高。 而近期视频平台 VIP 会员服务和超前点播机制引发了社会的热议，不少消费者对平台满含套路的操作表示质疑和不满。9号，中国消费者协会发表观点指出，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视频平台 VIP 的服务应该依法合规，质价相符。 根据上海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上海力争“十四五”期间工业投资规模累计达到8500亿元左右。同期，上海将会聚焦“3+6”产业体系，由点及链及圈，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培育新技术，催生新业态，壮大新产业。另外，从四川省体育局了解到，目前四川已经正式开辟退役运动员担任学校体育教练员通道，在全国属于率先尝试。 国际足联周四公布了世界杯以及国家队比赛日程的改革构想，并称比赛数量实际上会减少。主导世界杯改革提议的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发展总监温格在多哈与大约80名前球员和教练进行了为期2天的讨论，参会者包括罗纳尔多、克林斯曼、罗伯特卡洛斯、德罗巴、舒梅切尔，还有前澳大利亚的前锋卡希尔，这都是有名上将啊。其中教授温格表示，参会的所有退役球员都支持世界杯改为2年一届。这个外星人罗纳尔多说了，我们都同意新的赛程的提议，这个提议是非常了不起啊。舒梅切尔说了，我认为没有人对2年一届的频率有异议，对于像我这样有雄心的球员来说，拥有下一次可能性真的是非常非常漫长的等待呀。当前国家队的赛程截止是到2024年的世界杯，而国际足联主席印凡蒂诺表示，之后的赛程必须尽快确定。国际足联周四在多哈揭晓的细节显示了重塑2024年之后的国家队赛程的努力，重新制定了俱乐部必须向国家队释放球员的相关时段。 我们继续来关注消息。那么国际温格也表示哈，球员20%比赛是在国家队，80%比赛呢是在俱乐部，这种平衡会得到保留，而且是更为有效的方式。据了解呢，欧足联主席切费林说，欧洲和南美都反对这个2年举行一次世界杯的提议，但是欧洲和南美在211张选票当中呢，只有65票，非洲54张选票和因凡蒂诺呢是紧紧相连的，因凡蒂诺也是国教委会的成员。 是。 体育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足联周四在多哈公布了世界杯以及 国家队比赛日程的改革构想。那这一撇开欧洲足球界单独行事的做法呢，也是激怒了欧足联以及各家俱乐部。那欧洲俱乐部协会和欧洲联赛联盟都发声反对，欧洲足球界普遍都表示，到目前为止呢，他们被排除在了协商之外。欧足联主席切费林说，他们不和我们说话，他们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打电话，我也没有收到任何一封信或任何东西，我们都是在媒体上看到了这一切。那代表欧洲32个联赛、超过900家俱乐部的欧洲联盟呢，也声明说，在这个场合，联盟坚决一致地反对任何两年一届世界杯的提议。联盟将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一块努力，防止足球管理机构做出损害国内足球赛事的单方面决定。因为国内足球是我们的行业基础，对整个欧洲和世界的俱乐部、球员以及球迷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所以这件事大家也可以讨论讨论啊，世界杯要改成两年一届，大家支持吗？ 哎，其实昨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觉得挺搞笑的，如果两年一届的话，是不是中国足球进入世界杯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呢？ 哎，是，这是关于中国足球。另外本身这件事啊，这真的是国际足联和欧足联又是俩人快打起来了，完全唱反调。国际足联这边其实他的说的冠冕堂皇，但是我总结了就一个目的，挣钱呢。 那必须啊，凡是世界杯年，这个国际足联的财政收入都是大大的增加。 是啊，就是可劲儿薅羊毛，在一只羊上薅。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两年举办一次了，这钱这能真的是两年就能？ 对呀，这羊毛还 一次吗？ 是，羊毛还没长出来呢，因为这个市场的培养它是需要时间的。你比如说4年一届，大家期待值到那儿了，那才有相应的市场啊。 对， 所以在这方面，我对于国际足联说要改成两年，我还是保有一个保留的态度的啊。 你这保留态度，我直接反对。 那我也直接说吧，我也不希望能改成两年一届。 对呀。 所以国际足联就是想要挣钱。那真是应了一句歇后语啊，叫耗子给猫当保姆， 没安好心吗？ 挣钱不要命了、 哦、 就想挣钱了，也不管说这个球员累不累啊。所以这边看到了欧足联表态了，包括南美足联、就这两大足联，两个水平最高的足联应该是站在一块儿了、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谈不拢的话，有可能，还真有可能，比如说未来欧足联和南美足联俩组一块儿弄一个欧美杯，其他的你愿意玩你就自己玩去吧，把国际足联撇开了，然后之后呢另起炉灶，这个据说都是有可能的呀。 那球迷买账吗？买单吗？ 哎，是啊，所以这件事儿还真的是挺复杂的呀，双方在各种各样的博弈当中呢。 是的，总而言之，这个两年举办一次世界杯，就想说一句，不约，我们不约 啊。老百姓说了，物以稀为贵，可不是嘛、说两年一届，那可能就不那么值钱了。 而且中间还有你像这个什么欧洲杯呀、 对 啊， 还有女足的比赛、 对，还有这比赛多着呢， 奥运会 啊、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是的，大家继续就我们这个话题，今天说说老师的事儿，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吧。当然了，也给国足找个好老师，教师节给您的老师打个电话。刚刚也聊到了世界杯要改成两年一届了，您同意吗？都可以跟夏萌和康乐在听听 FM 上边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一会儿继续聊啊。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 今天夜间依然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低温度19度，早晚已经有西西凉风相伴，早出晚归的朋友要适当添加衣物。明天白天轻雾转晴，中午前后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最高温度在29度左右，天气条件较适合户外游玩。但由于底层湿度较大，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能见度会下降，有轻雾或雾，有外出计划的朋友还要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早晨的空气质量较好，适合户外晨练。另外，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合穿短袖类服装。紫外线照射强度的等级是4级，强，外出还要注意防晒。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我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周末愉快，我是夏萌。今天周五了啊，晚高峰呢，没准也会来得更猛烈一些。那么从晚上5点到7点2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康乐和夏萌都会陪伴大家。今天是教师节，我们一块儿道一声老师辛苦了。 教师节快乐呀，各位。 嗯， 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给国足聊一聊，找一个好老师。 是的。 到底谁适合国足当一个好老师啊？ 哎，我们之前也商量了啊，找一个这个智囊团。 对。 顾问团、专家团，看看能不能给国足支些招呢？ 哎，我觉得要是能把这个局攒起来，那真的是很多国家都会关注的，这足球领域当中我指的是啊。 嗯。 因为很多刚才我们提到的教练，在各个领域都是这个大咖级别的。啊，这好像说聚到一块儿啊，给国足出主意，这个不太现实。但是能不能说，隔一段时间视频开个会啊，是吧？包括给国足来点这个真正有意思的啊，这种真正有时效的一些建议，这很重要。 那他首先得相当了解中国足球， 或者说他不用说具体了解哪个队员怎么样，但是说在大的层面上，比如说给我们设想怎么发展我们的足球啊是吧，青训怎么搞啊，怎么能够在比如说10年之后啊，我们超越谁谁谁谁谁啊，对吧？ 希望有这样的人乐于为中国男足出点招。但是有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啊，说这个现在呢，国家队也确实有点这个瞎折腾那劲儿哈，说今年联赛看给折腾的，为了出线把30轮联赛调整为22轮了。那联赛的冠军有什么含金量呢？ 是 啊，联赛是一支国家队这个成绩的根本或水平的根本，但是我们现在联赛一度的去缩水，包括现在这个外援也越来越少了哈，好外援也越来越少了，那这个联赛根本已经被动摇了，这国家队的水平又能高到哪里去呢？ 嗯，是 因为好的外援这个来不了，就是联赛的这个质量啊，整体观赏性下降了，那可能看的人更少了，它这是互相影响的一件事儿。 没错。 另外提到了这个国家队，刚才我们有一个新闻说国际足联他想把世界杯改成两年一届，我就想了，如果真改成两年一届，夏萌，那国家队估计我们一直就得集训了 啊， 联赛就更不用弄了。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咱们像咱们现在这个一训啊，训个 一年， 一年啊，一训训个半年，人家都是、头几天才聚在一块练一练，然后赶紧打比赛。咱们是恨不得就是赶紧就是举两个月、三个月的那么练， 对、啊。 然后到了这个见真章的时候呢，也没有发现说这个集训的成果有多高哈。 对呀、啊。SAG 他说康乐你的主意不行，就是我刚才说找一个教练团给出主意、说一个教练一个样那就乱了， 对 啊、这您说的我觉得有也是有道理的，最好呢就是坚定的寻找足球当中的某一派，比如说这个、防守反击派啊、或者技术流派什么的啊、就是然后一系列的教练咱都按照这一统一的风格来执行啊、最好能够让整体形成统一的一样的风格，你比如说我们的近邻日本足球，人家是吧，从九几年开始这个足球改革之后逐渐的就形成了这个技术流打法，你看这各级的球队感觉打的都差不多，这就好在哪呢，你不管怎么组这个队员捏合起来他基本都跑不了太远，这个什么技战术的这个打法就不像我们可能换某个队员一换来了这又变了，然后这换某个教练你打的又变了，变来变去就没有定型了， 整体风格就是搓不到一块去啊！哎，有朋友说这个不支持两年一届，但是可以支持扩军，世界杯扩军， 啊、 哎， 是，那就 是不是能把咱扩进去？ 32强，那就扩到48强， 行吗？ 48强， 70强 算一算， 要不来个70强？ 48强还不一定稳，说实话。 哎呦我天哪！ 大家想想。扩到48强了，估计阿曼啊、越南、人家也高兴， 人家先扩进去了。 人家心想：“哎，我这有机会了，是吧？” 冷眼旁观物语说：“这个以前这个蔡指导比刘指导强多了吧？但是你看人当足协主席，非但没弄好，这自己也给搭进去了。所以光想给国足请老师也没用。这个你说这个菜没种好，你找什么样的名厨都做不出高档菜来。” 是，所以还是这个中国足球的这个根基，就是这个青少年运动员的这个培养啊，包括踢球的专业人才。我指的是专业人才，校园足球当然很重要了。校园足球它能够带动的是一个整体社会对于足球的一个关注度啊，包括这样的一个流行。你只有很流行了，那才能有更多人从事足球这个运动。但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足球这个金字塔这一波的队员，你一定要在这波队员有很大的一个选材面，你比如说你有10000个水平差不多的这种精英球员去进行选拔，那肯定比你就只有1000个人那成才率什么的，你说成一下大家就能成，就算明白了，对吧？你的这个基础越大，再乘以这个成才率成才的人数肯定是越多的呀。 你说这个成才这个事儿哈，想起来了，就有一朋友呢叫做木心啊，他说10年树木百年树人。其实我想到一个球员其实也是这样啊，想一个球员从这个从小，也就是说从这个金字塔的底端到金字塔尖儿，这一步一步上来也是需要漫长的一个时间去进行培养的啊。那在这个其中呢，他的每一个基层的教练对他都会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呢，教练其实就是老师的角色了哈。 没错。 所以这位朋友也说呢，老师的恩情比海深，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是，我昨天看到了一个这个帖子，一个报道啊，挺不错的，讲的是老师，这是足球界的一位老师，张隐指导。张隐指导他是当年辽小虎的这个缔造者啊。培养了一共10名国脚，这个，当时的这个大张玉宁啊，张玉宁、屈胜清、李铁、赵俊哲，啊，都是在那个球队当中的，所以看了这个相应的报道，就是他当年怎么培养出这波队员的，怎么就这么成功呢？这个确实就是说这个基层教练，包括因材施教啊，与孩子们真情的这个交流，不只是说这个我就为了挣你钱，现在我发现有一些这个什么培训的人，他不是说为了培养你成才， 对，太多了这样的人啊， 对，各行各业可能都有，就是说为了我挣你这个学费， 啊，那这个如果老师抱着这样的心的话，那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老师了。 是的，其实在运动场上也是很多这个运动员，不光是球员，很多运动员跟自己启蒙教练的那个关系啊，就像亲人一样。 对 啊，他的启蒙教练对他的关注，不光是在训练场上，也会关注到他人格的形成啊，生活上方方面面啊等等，就像是家人，有的时候如父如母一样。 是啊，这边看到了小四加油，他说了有点感慨啊，听到康乐说这个张隐指导，说99年辽小虎获得了亚军那会儿的，说当时那个辽足全队平均年龄不到23岁，都已经能够挑大梁了。啊，他说现在中超球队之前还用这个所谓的 U23 政策啊，他就觉得了，跟之前那20年前的这个对比，好像现在的足球是不如以前了。 嗯，我还看见有一朋友给我们发了好多图啊，就是总结了一下老师的这些真心话、口头禅什么的，很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好啊， 就老师经常说的口头禅里边包括了"你们是我教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 哎呦， 是不是经常 听过？我 回想一下，对吧？ 对， 还有一些老师会说："哎，我再耽误大家2分钟的时间哈。" 啊，结果半小时过去了。 对对对，下课10分钟全都给折进去了。还有老师说："这又是一道送分题哈。" 没有， 哎，也是吧。另外呢，还有一说就会，一做就错。哎，还有老师说："这道题我讲过很多遍了，那上次就写在这个位置上呢。" 是啊， 我马上想起了自己的数学老师了啊。还有朋友说还有这个老师说这个我看谁低头我就点谁 啊。 哎呀，对，一到回答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就恨不得在地上找个缝然后钻进去。 对啊，这就是老师用过多少次的这个话术了。我突然想到了还有一个老师也会经常说的，那个比如说点某一个人，你这回没考好，你看一看那谁谁谁啊，他怎么样。就是老师可能也会 对 比一下，激励 一 下， 对 对， 还有说这，哎，那谁谁谁，你笑这么开心，来，你来回答这道题， 是， 马上就傻眼了， 那谁谁谁，你把你家长找来一下， 哎呦喂，天哪，最可怕的就是这句话了， 是， 嗯， 找来以后，我那个表扬你，那还行， 你被叫过家长吗？ 我，哎呦，说这事儿，我是挺乖的学生，当时没有就。亲自点说家长来，没有，都是开家长会的时候。 那你还是可以的嘛，表现好的这个优秀生。 但是我当年总迟到，差点找家长。 迟到你会被罚站啊？ 会罚站啊！以至于老师都说了，你再迟到我就找你家长。但是还是，对，还是没找家长。但是我还是继续迟到着，然后继续罚站去吧。 你们老师是爱你的，你罚站是站前面站后边？ 外边站着去， 哎呦， 听着同学们的朗朗读书声，但是语文老师班主任嘛，然后我这边也是，反正也没耽误，大家读着，然后我这边脑子就开始背着， 哎呦喂，罚站也不耽误你学习， 对呀，所以广大的学生朋友们啊，在跟老师相处的时候，你要相信。绝大多数的老师都是打心眼里是为你好的， 对，没错， 对， 有 些，但除了个别的，那些就是个别的不算，绝大多数的都是， 每个群体里边都有那么一极个别的这个风格迥异的人嘛， 是， 有一句话叫做等你们考上大学了随便你们怎么玩， 哎呦， 老师经常说的这样的一句话，我就想到这个当妈妈的也会说啊，等你长大了我就不管你了，所以这个老师啊和你的亲人之间的相似度有的时候非常高， 是，等你考上大学之后，然后大学老师说了啊，你们那高中老师总说等你考上大学之后就可以怎么样了，不行啊，在我这儿我还得给你们留一些作业 啊，对，说等你就工作了我就不管你了 啊，结果到工作单位上了 还有领导呢， 领导说了你们刚毕业大学的别以为到了单位了就能怎么样是吧，你们上学那会儿是最幸福的，可不是吗？ 是真的啊，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当学生啊是最快乐的时光， 是，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啊。红墙之昨也说了，这教师节快乐，让老师们都是注意身体，早日轮岗，啥意思轮岗的意思，我理解是休息的意思啊，您可能打错了啊。好，这边也是继续要送给广大老师们在教师节当中的一首温情的歌曲，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 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觉得不够浪漫。自己一点时间吧，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忘了往日欢颜，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不愿再输情感，各自在外面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不可能所有的黑夜和白天，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黑夜我在你身边啊。 哎，确实好像如果您作为学生那一会儿啊，每天都跟老师朝夕相见的时候，有时不会特别注意到自己老师对自己多么的好啊。 嗯，就是这样嘛，这个叫什么近乡情更怯啊，你是不太会体会到了。 是 啊， 天天都是这种呵护你，哎，你就感觉好像空气一样。 嗯 啊，但是有一天比如你离开学校了，再回忆起当年很多这个温馨的画面就重新的出现了。 是的，我就想起来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小学初中的时候，还有一种东西，我不知道康乐你记不记得，叫幻灯片。 哎，记得。 就每个教室里边都会有那么一个铁箱子，里边就是幻灯机。 哎， 然后呢，那个时候幻灯片啊，就都是老师自己手绘啊， 对， 手写呀，这样的啊，就是其实就省得他去写黑板了，啊，幻灯片。但是就后来这个科技的在进步啊，现在电脑都能取代了嘛。我记得那个时候老师啊，我们老师每天下班，我们都把我们送走了之后呢，他就要回到办公室去画那个幻灯片。 是 啊， 就是像艺术家一样。哎， 对， 包括之前我们第一时段跟夏萌聊到的老师之前写黑板书啊，写得真好。 哎，不管是这个排版啊还是这个字体啊，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就模仿过我老师语文老师的字体 啊， 我觉得哎呀好真好看，好崇拜他呀。 是， 嗯， 所以说真的是在教师节期间回忆起跟老师之间的段段的温情，我相信您总会在记忆的某个深处找到那样的一个点，是您跟老师非常值得感动的事儿。可以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分享给夏萌和康乐，也分享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吧。大家继续聊着，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进入第三时段的体坛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广州队的情况。从传出广州队申请有关方面托管的网络传闻到现在已经过去2天的时间了，但官方呢现在没有进行任何辟谣。可以肯定的就是广州队算是再一次回到了低谷。目前球队呢已经没有引以为傲的世界级的外援了啊，本土国脚呢也不是核心，规划球员众多但实际用处不大。如果说重新回到了托管模式，那第一个重要的事项或许就是做减法。不过呢，广州队肯定也会继续参加接下来中超啊、亚冠联赛，不可能整个班底彻底换掉。毕竟恒大足校的小球员呢，目前还没有马上接班的能力，所以相信广州队接下来一段时间还会让一些有能力的名将们都选择留下。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第一位有可能留队的应该就是队长郑智了，无可厚非，他年纪最大，加上呢他现在也是身兼教练一职。第二位有可能留下的就是后防铁卫张琳芃，第三位有可能留下的就是后防老将梅芳，第四位可能留下的就是广东本土名将廖立生，第五位呢有可能是阿兰啊。只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阿兰中文程度呢是所有规划球员当中最好的，至少在其他规划球员当中目前也暂时看不到他 有可能离队的这个可能性，所以阿兰算是最接近留队的规划球员了。 是，所以广州队看这意思是要把队中的几个瑰宝，或者说未来最有潜力的人都给留下。 对， 所以其他人呢，有没有可能也开一个球员超市？ 哎， 对吧？一旦钱不到位，那这个就是开球员超市，可不是说球员说了算了。 是的，球员就要回到市场当中去了啊。那有人留下，自然也会有人离开。据有一些这个猜测呢，就说很多广州队的球员呢都有留洋的考虑，比如说杨立瑜啊、高准翼啊，还有韦世豪这些啊，既年轻又是在当打之年，很有可能接下来就会选择留洋。 是啊，另外广州队这些队员啊，如果说有想要到国安的，大家有没有特别想得到某位球员，可以在我们这平台当中给厦门康乐也说说，您 特别北京欢迎你啊。 是啊，这个又想起了北京欢迎你这歌，还有一个这个从头再来，是吧？广州队也得是从头再来。 是的，是的。 当然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国足。日前中国男足国家队及工作组的全体成员从卡塔尔多哈飞抵阿联酋的沙加，为了备战10月7号主场与越南的比赛，球队会在沙加展开为期一个月的集训，与第二档次的球队澳大利亚、第一档次的球队日本交手连败之后呢，国足此番迎来第六档次越南队的挑战。那这场比赛已经不容有失了，但是在人越南媒体还有越南球迷眼中，好像是觉得国足啊，你不是小菜一碟吗？啊，互相我们都看不上，这是客观的存在啊。而在沙加期间，国足计划通过热身赛来帮助球员保持状态，而且检验集训的成果。不过受限于防疫的规定，各国联赛照常开打等等的因素呢，未来一个月之内国足的热身对手是很难寻找的，咋办呢？据说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将会与阿联酋的足协、当地俱乐部等各方进行沟通，来尽快敲定热身赛的相关事宜呀。 再来看一看越南足协最近的幺蛾子，哎，不是最近的事儿。 哎呀， 受到这个越南足协主席的委托，越南足协常务副主席陈国俊呢，已经向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还有亚足联主席塞尔曼致函，说建议哈检查裁判工作的质量，以确保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的公平公正，以及维护本赛的形象和声誉。为什么呢？因为在越南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越南足协认为裁判员并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直接影响到了比赛的最终结果。越南足协希望为建立和维护国际足联和亚足联官方赛事的公正和声誉，要做出一定的贡献了。 另外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梅西的事儿这边是阿根廷队在南美区预选赛第10轮迎来重头戏，在纪念碑球场，阿根廷主场3-0大胜玻利维亚，8轮18分继续排在第二位。梅西上演帽子戏法之后，为阿根廷打进这是79球啊，也是超越贝利，成为了南美国家队的历史射手王啊。 五星巴西呢，今天也是在自己的河岸球场2-0完胜了秘鲁，豪夺世预赛的8连胜，继续占据积分榜的榜首之位。在进球方面，内马尔第14分钟助攻里贝罗为巴西先拔头筹，随后在第40分钟利用补射的机会帮助巴西扩大了领先优势。 另外为您带来 CBA 的消息，近日中国篮协向各家俱乐部发出举办2021-22赛季 CBA 季前赛的通知，山东男篮与广厦、上海和天津分在一个小组，而具体的分组如下：第一组有广东、吉林、四川还有待定的球队，第二组是辽宁、深圳、龙狮和江苏，第三组有浙江、北京、北控和同曦，第四组是山东、广厦、上海和天津，第五组有新疆、青岛、山西和福建队。 CBA 联盟拟在10月初举办季前赛，而 CBA 的季前赛会采用分组赛会制的比赛形式，每个小组的是采取单循环加上名次争夺赛，赛期为期4天，每支球队每天进行1场比赛。 另外北控呢，今天也官方宣布球队的教练组迎来了新成员，那就是前山东队的助教卢卡西耶罗奇加入。西耶罗奇呢，曾经在 CBA 还有 WCBA 都做过这个助理教练和主教练的工作，也希望他加盟北控之后呢，也可以为北控带来一些新的力量。另外全运会这边，第14届全运会女篮成年组的比赛昨天结束了首日的角逐，实力强劲的奥运组合队经过4节的较量，以110-51轻取广东队。 那其他像咱北京啊以及江苏、山东都取得了开门红。其中呢，北京队这边昨天是以77-69击败了四川队，王一婷投进了5记3分，拿到全队最高的17分，史秀峰获得16分，李一凡贡献了11分。前三节两队战成了57平，末节北京女篮发力，单节打出了20-12的攻击波，锁定胜局。 另外，据报道，上赛季效力于洛杉矶快船队的 NBA 著名中锋考辛斯，也就是外号表妹的这位球员，收到了来自 CBA 的报价合同。考辛斯出生在1990年，身高2米1，曾经是 NBA 全明星级别的队员，在受伤之后表现有所下滑，上赛季代表火箭队出场，场均可以得到9.6分，随后辗转至了快船队，场均可以得到7.8分啊。这是考辛斯表妹，他如果巅峰时刻来 CBA 可以说就是大结局了，但是现在来了这个作用就没那么大了。 哎，是来退休的养老的。 是 再来看一看小乔丹。今天湖人也是官宣小乔丹正式加盟湖人。小乔丹之前呢是被篮网交易到了活塞，随后呢他和活塞完成了买断，那澄清期之后呢就正式加盟湖人了。小乔丹在2008年第35顺位被快船选入进入联盟，随后他效力于快船、独行侠、尼克斯以及篮网。今年他已经33岁了，曾经在快船入选过一次全明星，3次入选最佳阵容，2次最佳防守阵容和2次成为篮板王。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女排方面的事儿啊。近日中国女排助理教练赖亚文现身西安观看全运会女排的比赛，瞬间引起了排球迷的热烈讨论。毕竟现在中国女排的帅位迟迟未定，而作为助理教练的赖亚文指导是突然出现在了全运会的赛场上，而且呢你说他还没有带队比赛的任务，那到底为啥去看这比赛呢？是不是来考察队员的呢？是不是未来就有可能扶正啊，成为中国女排的新任主教练？哎，你看这个就大家的疑问又出来了、 反正就是看到他人了就引发了一番的这个猜想。 没错 啊，当然呢如果他成为这个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就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嘛。 是啊，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作为助理教练等等的赖指导，可以说是这个经多见广啊，什么都见过。 没错。再来最后看一看美网女单决赛究竟是哪两位选手会师了。两位超级大黑马费尔南德斯和拉杜卡努，他们俩的美网梦幻之旅还在继续当中。那今天中午结束的美网女单半决赛当中呢，19岁的费尔南德斯和18岁的拉杜卡努分别战胜了2号种子萨巴伦卡和17号种子萨卡里，会师决赛。这是22年以来首次有两名青少年球员会师大满贯女单决赛，也是公开赛时代第一次有两名非种子球员会师大满贯的女单决赛。 哎，而且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拉杜卡努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是的， 他有一半的中国血统。对， 那算是华裔选手吧。 对呀、 啊， 就是一半中国血统呢，这个我们一定要关注着。而且18岁，对， 漂亮， 是我们中国女孩都好看是吧？这个冷眼旁观物语，他说了，这是康乐是你老乡吗？你可别说，还真是。也算是我的半个老乡吧，因为拉杜卡努他的母亲是沈阳人。对。他父亲是来自这个罗马尼亚的，所以这个球员大家未来好好来关注一下，是亚洲之前出了日本的球员大阪直美，你看这边也出来了这个拉杜卡努，这当然不是说这个人家是英国选手啊，但是说有亚洲血统的，你看，所以说这个女子网坛还真的是推陈出新， 对吧？ 这么多年，新人出来很快。但男子网坛，你说这吧？ 尤其咱中国男子网坛，我天，这个 出来一个 李哲、张泽，就是他们俩， 是 啊，打了多少年？ 是，而且这个国际男子网坛也是，就是那个老三位、是吧？费天王，还有这个纳达尔， 年轻的就像是这个流星划过一样，瞬间不知道去哪儿了 啊！再加一个德约科维奇，这仨人所以这个真的是看女子网坛相当的有意思了啊！ 是的。好，微博微信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还在等待着大家啊！今天聊一聊老师这个话题，因为今天9月10号是教师节，祝愿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是死丫头在说，来郑智也是你老乡康乐。还真是。我给大家讲一个事儿啊，但是我对郑智呢，你说我对他印象好吗？就不能说有多好， 你说说吧。 我当年 我就爱听八卦。 我当年11年那会儿吧，还12年，11年吧，派我去采访，去深圳啊，采访国足世预赛对伊拉克那比赛，结果当时我这 就在赛场里，国足那场比赛结束之后了，啊，这郑智就从我旁边过来，啊，我当时也说实话，小孩也挺猛的，啊，现在可能明白了，说不能说直接叫队员过来，我跟他也不认识，你说是吧？我这刚采访，我特别猛，生猛，我直接叫郑智，我说郑智，来采访一下吧，北京电台的，我当时老有自信了。然后 你要说你是广州台的，可能还好一点吧。 那他也不会接受采访，因为那个队员刚踢完比赛就回去的这个路上，如果现在的话，我可能不会那么做。但当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然后郑智回头说，跟我说。你谁呀？你哪个单位的？ 人家反应也对， 对， 就是他们肯定也是有一个采访流程和套路的。 也对，也对，而且他确实说的，人家这个刚比赛完，人家这个还没洗澡呢，干啥接受你采访啊？是吧？ 他说的是东北话吗？你谁呀？ 就跟李铁都一个口音的，是啊，反正然后当但是呢，给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创伤。 他怎么这么对我 啊？但是其实也不怪郑智，但是呢，你说这。哎呀，这么多年也没有机会再采访郑智一下，啥时候采访采访的？ 人也不会来国安了呀！ 啊，是， 你再去 那不一定 啊， 没准呢，是吧？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吗？是吧？ 他来咱也不要，要他干嘛？ 啊，是是是，哎呀，反正这个我这小心脏啊，当时受到一定刺激。但是自从那件事之后，哎，我在足球圈上，我就当时特别有自信了，我就想，我这郑智，我这面对面，我就是直接我就怼他脸上采访，虽然他没接受我采访，但是我以后。我踩谁我不能踩，是吧？ 郑智都怼我，你算谁啊？ 啊，对呀、啊，郑智那会儿真是中国足球那会儿最大的这个 老大， 对最大牌的了啊！我就直接是这么踩的，所以啊，以至于后来我再采访谁啊，我都没太怕过呀。 他们都把我拉黑了，你算什么呀？ 哎、是、啊，所以大家今天在聊到老师这个话题当中呢，我相信，就是不只是说你上小学、初中、高中时候这个老师。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给你带来这个经验的都可以说是你的老师了。 我看见思雨这位朋友说，我小学的女班主任姓赵啊，教语文的，梳着马尾辫，长得非常漂亮，很喜欢她，后来换了一个男老师，特不喜欢她。哎呀，想到我就不喜欢她。 是啊，就是有会有老师， 哎，所以你说这个颜值 喜欢谁不喜欢谁的 还真是挺重要的。 是，但是有可能也对你好啊，是吧？ 没错，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嘛。 是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这边，哎呀，我觉得这位朋友说的是非常对了。妈妈咪呀，他说了，其实每一位妈妈都是老师。 对， 哎呀，这个我觉得拓展的很好。他说，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没有寒暑假，终身制，还有操不完的心。妈妈不仅是有喂养孩子基本的职责，更有教育孩子成人成才的崇高的使命啊！所以说，他说在教师节这一天，也祝所有的妈妈教师节快乐，因为他们都是孩子第一任的老师呀。说的真好。这边还有啊，这。要说我刚才提到郑智了，有一堆朋友 说吧，你看，哎，你当时要是跟他说，喊他老乡 啊，是吧？ 老乡也没用，这东北人多多呀，对不对？沈阳的人多多呀， 没用。这、这，比如您是这个广大的朋友，在北京大街上见到一个，就都是你老乡。我之前这个，上大学那会儿，我同学好多北京的同学跟我关系都特别好，他当时就说了，那我大街上都是我老乡，是吧？这个，有时候不是说这个拉近乎说。就老乡不老乡的，主要是还是因为跟人家不熟，所以也理解人家当年这样的一个抉择吧。 是的，是的，是的。我相信，比如说这个，可能你在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如果拉着你想让你做点什么事儿，你可能也会有一点不太愿意配合吧。 对对对，所以换位思考之后，大家都相互的尊重，可能能够更加理解彼此的一个抉择啊。 哎呀，完了，你看彭这位朋友说了吗？ 哎。 没准哪天明天某地媒体就说了，这个京媒啊说郑智下一站北京 啊，是， 这可不是我们说的啊， 这猜出来的，球迷朋友猜出来的啊。哎，另外看到这边米兰魂1965啊，这个老球迷了，这老球迷聊的，我看这是说小威老了之后，说女子网坛可以说是这个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缺乏了这个领军人物。但小威现在也没退役呢，是吧？威后， 威后，但是他不退役，他接下来还会参加比赛吗？ 是威后，反正再拿一个这个大满贯，那就更厉害了。 不用，我觉得他的神话已经够多了， 是 他的传江湖上已经充满他的传说了， 是、所以像小威啊，这个我就退役了，包括费德勒、纳达尔、德约，他这几位啊，都可以说是网球界的教职爷了， 对， 是吧？当的老师， 哎，去培养更年轻新一代的这个网球新秀了， 对啊、 嗯、 家里人 CN 他说了，找老师也要因材施教，说国足的老师可不好找啊，可不是嘛？你说国足这学生啊，首先这老师您得有耐心， 嗯 啊，还得别闲乎这学生是吧、 哎？ 我这水平不高啊，有的这个太高的老师，我觉得也教不了中国队。 是的，你就是大学老师教幼儿园的这个小朋友。 是啊， 嗯、 你比如脾气要再不好，像是穆里尼奥的那种，他来了估计带两天，跟国足队员就得干起来。 哎， 你说是吧？ 或者就不来，直接不来了。 啊 嗯， 林阳他说了、 哎，我看见了。他说如果哪天在电台门口看见康乐了，要求和你合影，你能同意吗？哎，林阳，我跟你说，就以我对康乐的了解，他一定会把照片 P 到让你满意为止。 对，而且我不同的这个姿势给您照，全身的、半身的、什么的各角度的，我会、 然后一一都给你 P 了。 对，另外我觉得这是跟人的性格有关系。 嗯， 比如说我要是作为球员的话，我要是看到了一个懵懂的少年啊，当时还有点是很年轻青涩的，是吧？20岁刚出头的小孩说要采访你，以我的性格，我当时说，哎，行，我简单说，给你1分钟时间，你采访采访吧。 嗯嗯 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刚才说政治那个事儿啊，跟人的性格有关系，跟当时的这个情况，没准人家想上厕所呢，对吧？ 啊 想我赶紧回去上厕所，你谁呀？你采访我？ 有可能你长太着急了，人觉得你是资深记者呢。 啊，对呀、 啊， 或者人心里边，比如那场伊拉克输球了，我记得。输球当然不愿意接受采访了， 就是 啊，所以说当年可能我心里边觉得不爽， 现在原谅他了， 这也谈不上什么原不原谅，就是现在会理解，就你有求于别人，别人帮助你是一种情分，不帮助你也算是一种本分啊，人家没有说必须要去帮助谁的嘛，是吧？ 对对对，啊， 所以说社会是最好的老师啊，夏萌，是吧？ 你这被政治老师狠狠教了一下、 就是经过了社会的各种拷打、大家的经验会增加呀、是吧？ 我们都是这个锤子老师给锤出来的。 哎，是，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和夏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吧，咱们这个交流的话题拓展啊，夏萌。 是 这个广州队这事儿，好多人愿意聊、可以聊， 还有叫两年一次世界杯的事儿、 对，可以聊、教师节给老师打电话的可以聊、然后给国足找老师的也可以聊啊， 这个、太能聊了啊！ 是，大家继续聊着，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再回来啊。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人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周末愉快，教师节快乐，我是夏萌。今天晚高峰两个小时时间呢，康乐夏萌陪伴大家，我们聊天聊地聊教师节。 是的，各位亲爱的老师朋友们，在这儿给您请安啦。 我们听众里边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老师哈。 肯定有， 肯定有啊！ 而且我觉得，在说足球这个领域当中，好多朋友都其实达到老师甚至教授的级别了。 对对对，这个 天天聊啊！你 说是吧？哎呀，我刚刚想说久病成医，突然觉得我这怎么说话的？不是， 你说这有道理， 有道理。 为什么呢？中国足球不就是一直在不是特别健康的状态吗？是吧？ 所以大家慢慢的也都能够。说的头头是道了， 是，所以大家这不是说中国足球批评它不是毒蛇，这叫什么蛇？叫药蛇呀， 药蛇 是吧？咱们是为了中国足球，哎，对，把中国足球这病赶紧都去掉啊！哎，这边 啊，赵晶晶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互动是这里，没错，我们的微信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啊，包括微博都可以聊。 哎，我没有微信，他说了，夏萌说的好啊，要政治干嘛呀？没错啊，没啥用，他说，说国安是这个要不要？来点广州队的，万一以后成为这个球员超市了，是吧？ 规划球员可以来一两个哈， 这个可以有 啊、嗯，其他的就算了吧，尤其岁数那么大的。 哎，是啊，肖小强他说了，两年一次世界杯，那联赛咋踢呀、啊？ 我们就 各种预赛咋踢呀、啊？ 我们就来一个叫世界杯队。 嗯 啊，就像是国奥队，哎，这个 那联赛就不用比了， 联赛踢联赛的呗。 是，你想现在四年一届这联赛都已经是吧，遇到世界杯都这样了，那如果两年一届，真的那就集训一年，啊，就是不用怎么踢联赛了，那就是就是国际足联他真的就是钻到钱眼里了。 是，咱们不有什么奥运队嘛，对吧？哎，这全运队专踢全运会 啊，专门就是世界杯队 啊，咱来一个这个世界杯队。 世界杯，这个是欧足联强烈反对。 嗯， 我觉得欧足联只要这个一直不撒口，那改不了。欧足联不松口，再加上南美足联， 他们票都多呀。 而且他这个，大家想想，世界杯没有欧洲球队，你还看吗？ 不看。 没有南美那俩， 不看。 不看了。 嗯、 对呀、啊，所以我给出一主意啊，南美足联和欧足联抱团成立一个欧美杯。 嗯。 然后把那个世界杯甩出去，我们不跟你玩了。然后啊，这我们这边是吧？亚洲看能不能带几个队，然后自动的说第一届啊。 那你说这得叫什么名字呢？欧美队也不好听啊。他也有亚洲队呀、啊，比如说他可能得有一个这个日本队 啊 啊。打比方说啊， 对， 那得叫个什么名呢？ 就不叫世界杯了，换一个名，比如说世界杯是 World Cup 嘛， 嗯、 是吧？那这个世界杯。哎，这 叫新世界杯队， 对， 可以吗？ 宇宙杯，宇宙队。然后那个创始会员、是这个第一届，不用打预选赛，直接进啊，肯定有很多报名的。 哎， 我来，我来， 对， 对吧？你看我这 那我们也能参加吗？我们也就打了一个小世界新世界杯队。 那我们中国队当然愿意跟欧洲球队、南美这阿根廷、巴西一块玩了， 就是啊、 对吧、 啊？我们世界杯进不去，我们这 啊对啊， 新世界杯总得有我们了吧？ 你看，所以说未来的路都已经是吧，我们球迷朋友都是特别聪明啊，都给国足的大好了。 嗯、 哎，这是尿炕，他说了来晚了，广州咋了？你说你这，广州现在，广州队现在啊，这属于是 哎呀，比较难办。 是， 他们可能就要成为一个这个，球员可能都得成为一个市场，大家可以进去选购。 就是广州队怎么起势的呢？当年，所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是因为钱，那他败呢，有可能也是因为这事儿啊。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说话的口气， 是吧？有口气啊。嚼一个口香糖嘛，啊，因为这广州队确实，它这个是热点啊，因为不只是这支球队，未来涉及到中超， 这么大俱乐部如果这出现一定问题的话，那中超咋办是吧？ 是，哎呀，风筝的旅行也给我们说了特别残酷的事情。他说国足里的规划球员其实也都基本上为了挣工资哈，那如果待遇降了，他们过几年可能就换成以前的国籍了吧。 啊，不是基本上，您还是这个 您还是 太保守了， 您还是善良的 人，就是为了钱。 嗯， 不为钱来干啥来呀？ 对， 人也不是白求恩，对吧？ 人就是打一份工嘛，对吧？ 对呀、啊 嗯、 你钱给的少了，人说实话人干啥来呀，对吧、 嗯、 是吧，拖家带口的。 Seattle 说郑智拿过亚洲先生，这是李铁所不能及的，也是李铁没有的这份荣誉。 Seattle 的意思是让郑智来带领中国男足吗？ 啊， 他现在不是也拿到那个 B 级证了吗？ 是吧？ 嗯， 哎呀，反正他俩 行， 手心手背儿 还行， 都是肉 啊。还有这个睡筛子这位朋友说，真的吗？就看这个信儿，我今天能多吃两碗饭，你看这幸灾乐祸 是吧。 嗯， 咱以中国足球整体这个啊，就是我觉得大家还不要幸灾乐祸。 对对，这不是什么好事儿， 因为中国足球联赛的整体是一个盘子，像吗、 嗯、 这个蛋糕做大了大家都好。 对，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哎，没错没错， 尤其是这个大俱乐部。比如我举个例子啊，英超比如说某一天利物浦或者曼联出现财务方面的问题， 嗯， 其他俱乐部会，哎呀，刚开始可能觉得，哎，是吧，你跟我竞争力减少了，但是我相信回过味儿来会觉得所谓的唇亡齿寒。 嗯 啊，因为整体这个联赛它打造是一个整体的形象， 对 吧？对， 而且现在其实不光是恒大，还有几家俱乐部其实也这个深陷泥潭当中不能自拔。那如果都像恒大那样的、 嗯、 没准咱可能就回到以前这个甲 A 时代啊，甚至更往前了哈。 哎，是这个、看事态如何的去发展吧。日下强和他说了，这个应该大气一些，无论是对恒大还是郑智，我觉得我们这屋都挺大气的啊。 嗯嗯， 是吧？康乐更是，我还是挺大气的，我这边都已经刚才表明心迹了，是吧？ 对，还有这个宁波这位朋友说，像严鼎浩呀、杨立瑜啊、钟一浩也都不错呀，咱国安要不考虑考虑。 嗯，是，你们这边都考虑人家这个就是有潜力的人是吧？ 哎，这现在确实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事儿了吗？ 对， 嗯， 还看到了说给国足找一个老师，天籁凡尘说了，这个温格教授他说试试看看能不能行。 嗯， 温教授他确实是一个经理人，足球经理，而且会过日子，就他能把在俱乐部层面能把这俱乐部吧，哎，过得还有滋有味的小日子，还能盈利啊。当然就是阿森纳呢要想获得什么冠军他那会儿也是比较难，但是呢总能至少保持在前四的行列当中啊，让你是强队这种感觉。就是把如果把他弄到国足啊，我希望啊温格老师教授到国足能不能担任一个什么技术总监啊，有一定话语权的，比如说话好使、 嗯、 啊，就打造这个风格就按照温教授这一套来。 哎， 是吧？ SK 这位朋友给你泼了一盆大冷水 啊。啥冷水？ 国足谁来都没用。 哎呦， 我们就畅想一下啊，来了也未必说就是去指导日常训练什么的、 哎、 就来了给我们做一做这个上层建设。 哎， 宏观调控一下。 谁来都没用不一定、 嗯、 我突然想起了西游记里边的经典桥段，大闹天宫的时候。 嗯 啊，当时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说什么话？ 嗯， 快去西天请如来佛祖啊。 有人能治他。 哎，对， 但有人能治国足吗？ 所以这是足球界，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祖师爷，祖师爷级别的，比如温格教授呢，辈分我觉得是够的。 哎呀，可是风中的旅行也心疼他，说让温格来执教国足，你就是让他嗯 啊 不保吗？ 不是他，晚节不保，他执教国足不太可能，就是说温格教授他执教精力也是有限的嘛，这个年纪也大了。 嗯， 我指的是就是在整体的这个未来发展方面啊，比如说教授给国足当这样的一个总监啊，这个李铁指导啊肯定负责具体的工作，比如说温格教授能不能给指点指点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智囊团，你说是吧？ 嗯， 你比如说像辽宁男篮，我举个 CBA 的例子，杨明指导肯定是新人啊，对吧？没啥经验，在教练岗位， 当然长得帅呀。 啊，对，除了长得帅之外得找点人辅佐啊！你看辽宁男篮上台也找谁啊？蒋一学，蒋指导。哎呀，说到蒋指导，那可以说是教师爷级别的了，对吧？ 在这个男篮这个圈，所以说男足这边能不能说，哎，也找一个这样的德高望重的业界的啊，国内教练大家不服的话，国际上你像温格指导这类的能不能行啊？甚至米老师、米卢先生啊这一类的能不能行呢？对吧？ 米老师，我觉得自己就在那儿跃跃欲试了啊。但是至于为什么一直没有把他请回来，肯定还是有原因的。 人家那边卡塔尔那边可没少给钱 啊。宁波还说冈田武史不错的教练，还您还真别惦记，人日本还在惦记着说冈田武史能不能把现在这个给换了呢？ 哎，是，冈田武史是个好教练，很认真，他之前执教绿城什么的，我觉得这口碑都相当不错了，而且真爱足球啊，就是吧。 你光爱足球当然也是一大要素哈，还得有一些这个管理球员的本事呢。 是，这边看到安徽的国安迷说了，米卢真不错，可以考虑一下。是，而且米卢指导他有曾经这样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和经历，对吧？ 但是，米卢时代的那波中国球员和现在呢又不太一样了。 是，是不一样。但是你说在国内的足球圈，要想说谁，哎，你站出来，别人不太敢批评的，我觉得可能就是米卢指导了。 他还是德高望重的那么一个角色啊。 对呀，人家立功过，对吧？ 是不是年纪太大了呀？ 是，所以说当教练可能不适合，当个高参绝对是够的啊。 7250说，就咱国足这技术、体能和悟性，造物主来了可能也不没用。 哎呀呀呀，这是您是又想到那个笑话了吗？ 啊， 上学那会儿就有了。 啥笑话？ 说是这个，找什么那个？我想想啊，对，一个人，找财神爷，财神爷这个祈祷，终于财神爷回复了，说你这个许个愿吧，别太贪婪啊。那人说你给我现在1亿现金吧。财神爷说你换一个，你太贪婪了，说那这样吧，国足出现吧。 财神我走了。 财神爷说那你赶紧 你别再叫我了。 财神爷说哎，你那卡号多少，给你打1亿现在。谢谢你给我换这么简单的一个。 这个笑话好啊。1908说曼萨诺也是不错的教练。可是他没有过什么带国字号球队的经历吧？ 对，但是他级别上面好像还不是说，哎，一拿出来了就能压服众人的这种，是吧？ 是，还得找一个，就是说这个，哎呦，一说出来大家耳熟能详， 都认的。对，这边6711IF 说了，高洪波、高指导确实他是比较有能力的国产教练。但是当年这个试验都已经试验过了， 对，而且就是取得过好成绩，但是也被大家所就弹劾过嘛。 对啊，也被大家议论过。这边风中旅行他说了，高洪波是指导是足协副主席了，确实是。所以你包括李铁指导，我还是这个原来的这个想法，我认为就一定支持李铁指导，坚持到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10强赛、12强赛打完之后了，咱再议论什么的这个那的，是吧？未来的这个选择啊，现在我们刚才谈论给国足找老师，不是说找教练，教练就是李铁指导，大家都支持他吧？啊， 主要是找这个 高参 智囊团， 对 啊，这也是老师嘛。 是，你比如说郭靖当年在这《射雕英雄传》当中，为啥这进步这么大？他老师厉害， 他各种各样的老师都是很厉害的。 对，而且步步上台阶，从江南七怪开始，到了后来洪七公啊，是吧？七公是他这个老师了，这老师太厉害了。 不是你这你，他确实老师厉害，那 你也得是他本人好学呀。 哎，是，本人他得是练武奇才。 哎，对，他真的能学得进去。那有些这个有些人，咱就不说是什么球员还是什么了，就有些人他可能并不是学习的料。 是， 并不是踢球的料，或者说呢，他这方面的悟性就不够。那你来什么样的老师，你都得费劲。 是，就不是那块料啊，你说是不是？ 啊，我没说是谁啊。 哎呀呀呀呀，这也太扎心了。 还有这个磊落说，名帅都是教大学的，咱们得找一个教初中的。 咱们得是从，我觉得从幼儿园吧。咱们从幼儿园这个基本功， 我们找个幼师，我们来找个幼师。 对呀，然后呢，当然这个教授我觉得可以为这个整体的规划，是不是吧？各个年龄段的怎么教孩子，他提供一个非常详尽的这样的一个指导， 给我们搭一个明晰的这个上升的通道。 对， 这个看得明明白白的，让每一个参与到这个项目的从小的这个小球员开始，对自己的上升通道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对呀，而且这边小苏他爹说了，就用国产教练吧，省点钱，而谁来都一样啊。 风筝的旅行还说推荐范志毅吧。 哎， 范大将军，我估计他可能自己就每天就气吐血了吧。 范大将军确实，他这个也很有个性，非常有个性。这边宁波说了，推荐范志毅指导去青 少 部 啊， 是抓青训的。所以这个好的老师对于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呢？真的从足球这边真是可见一斑啊。就中国足球这么多年，之前我看到很多这个中日在足球方面的这个交流，其实近些年很多呀。我看到的一点就是总结出来，我们跟日本的足球的差距有一点很明显，就是在这个基层的教练员上边。我们这个基层教练员，一个数量不足，另外一个就是经验和水平，其实跟人内部差的都挺大的。大家想想，孩子刚练球那一会儿，这个基础啊没打牢，对未来影响得有多大呀，是吧？你看这国足，比如说谁谁谁啊，停球又三米开外了，那都是小时候没练好啊。 对。哎，今天咱不是看到一条消息吗？就说这个，让退役的运动员能够回到校园里边去担任体育老师，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一个事儿。但是要是真的能够推行下去， 是，这是对于退役运动员没有后顾之忧， 对 吧？ 哎，同时呢，你也就是极大的去壮大了这个青训体系基层体育教师的队伍嘛。 是啊。这边还有 SK 他说了，就像梁山一代这个代王王伦说，有能力来了立马赶人走，不然自己的被架空了，这不行，你得有容人之量才行啊。 哎，暴脾气的不合适，不得气个好歹的，是 是，暴脾气都不行， 得有点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管理的智慧的人， 是，而且是稍微是经风雨见世面的。 哎，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帖子可以啊。 其实帖子挺好的。 说着说着说回来了，就可以啊。 其实铁指导大家都支持他吧？这个铁指导吹头发多有个性，而且他是性格教练，这很难得啊。再加上他这个留洋的相关的经历什么的，反正啊，我是支持我这个老乡啊，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希望中国男足越来越好。今天夏蒙康乐跟各位聊了两个小时的关于老师的事儿，给国足找个好老师。另外教师节，各位有时间一会儿给自己关系特别好的老师也打个电话问候问候吧。 最后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送给各位一首《爱就一个字》。这首歌之后继续收听的是奥运有范儿。 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